我是孔沙迪，丁宪的第一闺蜜。谁说早恋这艘船一定会翻啊？我相信，只要认定彼此，不放弃，一起努力，我们的一生在彼此的陪伴和鼓励下，必然能拥抱璀璨的人生。宋子琪，你跑不掉了，欢迎走进暗格里的秘密。 我是宋子琪，周思月的铁哥们之一，也是孔沙迪的男朋友。社会啊，远比校园要复杂。我承认，我的异想天开呢，让我在爱情里不是一个勇于承担的人。遇见孔沙迪，让我学会面对，不再逃避。年少时的爱，拿得起就要端得住。欢迎走进暗格里的。